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啊，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话筒一打开就有点哆嗦，我为什么哆嗦呢？因为我们的嘉宾啊，我们都知道北京的交通状况非常的不顺畅，也可能是因为今年北京的第一场雪还迟迟的没有如期而至，所以呢每个人呢都会有一点点小期待，然后有一点点小惶恐，我这车到底是开还是不开。所以前两天呢，有朋友是因为要下雪没有开车，就这两天看雪没有到呢，所有人基本上都把车开出城了，所以路上确确实实路面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我们嘉宾呢也是很早就出发了，而且我了解到为了我们今天这场直播，他也知道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融媒体的直播，是可以通过视频来为大家呈现的，所以我们嘉宾是特别的重视这个事儿。昨天晚上我听小编说，把他的造型师呢特别请到家里去，就为了今天一大早能给他这个做一个帅帅的造型，结果呢就可能就是这发力过猛了因为今天早上起大早一直在做这个造型，然后出门呢再加上一堵车，到现在呢人还没有坐进直播间，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各位听众朋友会透过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有一些自己想说的话，所以今天我也期待各位更多精彩的发言。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给各位讲一个人啊。现在我发现这一款车呢在北京城还是很多见的，特斯拉。现在呢就这种新能源的车已经越来越走俏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计划要入手一台新能源车，如果我们现在的段位还没有能让我们买得起一款特斯拉的话，这种这个环保型的，比如说电动车呀，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环保方式，你会不会很赞成？我为什么要提到特斯拉，是因为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他是一个特别有性格的人，就是他本身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学的是经济学和物理，就是这么一个人。然后你看他学的完全是跟这个他后来做的这个事情基本上不搭嘎。刚开始创业呢，他要去做这个太空啊，要去做这种美国太空型的一个科技研发公司。后来呢，又去做了这个投资了特斯拉，成为特斯拉的董事长。然后现在又准备跟他的这个合伙人一起去看准了另外一个市场，就是新能源光电市场。他们要做一个光电太阳城，就是他一直在各个领域在不停的在扑腾。但是我会发现，不管他怎么扑腾，他确实在某一个领域他能把一件事情做到几乎接近完美，然后他再去转跳到另一个行业，这是他在事业上的一个打拼的模式。在工作上呢，在这个生活当中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看 他是有三段婚姻，两任妻子。大家一听这个就觉得很奇怪，三段婚姻不应该是三任妻子吗？是因为他跟前妻复婚了之后，然后又离婚了啊，又分开了，所以他是两任妻子，三段婚姻。就是在所有人看来，他绝对不是一个安稳的人，绝对不可以是一个给别人安全感的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现在在他的领域，在全球范围都取得了一个骄人的成绩，所以就让我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格外的感兴趣，就是安稳。关于安稳，我相信来到北京打拼的很多朋友对安稳也会有一个自己的认识。好的，那有请我们的嘉宾来到直播间啊，也会有一个他自己的认知。比如到北京选择北漂，你会不会认同这种北漂的生活？他是不是和你当初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来，有请我们，哇，这个造型做的简直跟没做一样。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确实是没有， 没关系啊，先平复一下，把这个话筒离得近一点。 啊， 哎，好，我先看这个叫 高老师好， 独角戏再继续一下 啊， 然后你稍微调整一下 啊， 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安稳绝缘体，你是不是一个安稳的绝缘体？因为到北京打拼，尤其是一线城市打拼，有很多人都是奔着所谓的理想，所谓心里的那个发芽的种子，那个小愿望来的。但是来了之后，他跟你想象的一样吗？你这样的生活会不会得到周围亲戚朋友的认同？所以今天我们话题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是不是安稳绝缘体？各位呢，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公众微信号搜索活力982，还有就是职场有高招。另外呢，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通过刚才的方式呢，大家都可以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实时的互动。另外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大家还可以回听回看 More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都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是不是安稳绝缘体？我也想问大家啊，你有没有一次现在让你想起来非常惊心动魄的一次冲动，你做了一件让别人都觉得很疯狂的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做一个互动。现在呢，我们就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魏涛来。不啦不啦不啦啊，迟到了，怎么先自罚三杯？有没有白开水？ 倒三杯白酒吧。 我刚才来，魏涛跟大家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很抱歉啊，今天确实一些小意外呢迟到了，但是其实在路上一直呢在急速飞车，但是还好保证那个十点之前到了，但是由于这个要登记，所以晚到几分钟，非常抱歉。那么做一个自我介绍呢，我叫魏涛。 嗯， 其实呢我是一名歌手哈。 嗯， 也是十几年前怀揣着这样一个梦想， 嗯， 希望呢能够走在一个更绚丽的舞台上去，嗯，去 实现 去啊，去歌唱， 嗯， 所以说也是这种想法促使我呢，就是大学还手续没有办完，我就来到北京了啊。 啊，就是完全还没有毕业，等于说是 啊，那个其实毕业了，但是还是需要后续的一些手续要办， 啊， 但是那个 就那么迫不及待 啊，是啊。 你是哪一年来的北京？ 我是2001年在北京待了有3-4个月，然后觉得，找不着这个路子， 就生存已经成问题了是吗？ 对，就找不着这个方向，然后我又回到山西太原，在太原待了一年，然后非典以后，一直到现在。 啊，一直到现在。 对对对。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安稳绝缘体，大家现在听到的魏涛的一首单曲， 嗯， 名字叫， 我不知道您放哪首，应该是到底爱上一个什么人吧？ 没错，就是到底爱上一个什么人。哎，对，魏涛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因为没戴耳机，所以他听不到自己的反送。魏涛可以把这个耳机戴上，你就可以在耳机里面听到你的歌。如果那个耳机有问题的话，可以换这个耳机。 好的，高老师还是非常的淡定哈。 那必须淡定，我们做直播就是什么样的场面都得应对。 对，只有您这样的。 哎呀呀呀呀呀呀！别整的没用的啊！其实我们两个是都认识好多年了，整的怪客气的。 是是是。 今天因为我知道这个北京确实是路面状况，今天确实不太好。 嗯，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那句老话，好饭不怕晚。 嗯， 就是我们今天请魏涛来聊这个话题，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的贴切。 嗯， 刚才呢，魏涛说到了他来北京的这个初衷，就是很单纯的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他本身 是学音乐的，总觉得这个首都这个舞台有更大，能有更多的包容性，可以允许它去发光发亮。但是来了之后，你觉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我觉得跟我想象的太不一样了。 是因为发光体太多了吗？ 我觉得我几乎就是一个路人甲，什么都不是，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会有一些很大的反差，因为在山西的时候呢，毕竟获得过一些奖项， 比如说比较高的奖项有哪些？ 在山西的时候呢，以前的就是小时候的奖项就不说了，就是从这个2000年吧，我获得一个山西省就全国校园艺术节，大学生校园艺术节，我拿了一个专业通俗组的这个三等奖。 然后全国范围内， 这上学的时候，对，然后呢，99年全国推新人大赛，山西专业通俗组我拿了一个第一，也获得了一个山西省十佳歌手。 当时是还在山西是吗？ 对，还在上学。对对对。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那两个奖，然后促使你当时就毅然决然的觉得要来北京，我一定会有更大的舞台。 其实也不是，就是其实还有几个奖啊，也不是两个奖，但是只是说，我直言不讳啊，就其实就是小时候，我记事以来就觉着，我会来北京。 冥冥之中， 对，我就觉着我会来北京，就是没有想过任何一个地方，是这样的。所以 不会是因为小时候，因为你就有这种音乐天分，然后又再加上在一些比赛当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就会觉得我注定就是干这行的，那干这行注定就要去更大的舞台，那我只能去北京了。有这个想法吗？是耳机听不到吗？ 没有。 那你就要不戴这个会不会把发型弄乱？ 没关系。 哇，我们两个简直是理不乱还乱。哎，来，没关系啊，这就是直播，我觉得更真实的呈现。 对。 现在可以听到了吗？ 可以了。 好， 刚才完全没有声音，我说为什么要戴它，我就卸掉了。 所以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小时候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然后也促使自己将来想来北京。到了北京之后，你觉得为什么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呢？出入那么大呢？ 因为呢，这个地方我觉得首先，可以说跟移民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谁也不认识。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只有一个远房的一个奶奶，一个亲戚。我在他家借宿了一段时间。那除此之外，我几乎谁都不认识。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自己谁都不认可你。然后去到哪里呢？当然这个心酸会很多，碰了很多次壁。就觉得自己会怀疑，然后呢也找不到这个立足点，当然这个立足点呢可能跟自己的性格有关系，那个时候就给自己一个决心，就是我来北京一定要唱歌挣到钱。你干什么？ 没想过要干其他的。 对，你干什么工作挣到钱都是耻辱的。 你居然有这样的想法。 对，当时其实我给自己这样一个定位，所以说我混的就是很累， 很累啊！ 对， 你知道昨天正好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就在昨天，我为什么今天嗓子你听着有各种不适？因为我昨天在节目里面冲着几万名的听众献丑了，我唱了一首歌。因为昨天节目当中来了三位年轻的歌手，他们里面有吉他手，这三个小朋友呢，他们是特别懂得用怎么样用现实跟他理想做一个结合。然后呢他们就刚来北京，因为找不到他可以让他发光发热的这个地方，所以所谓那个梦想的舞台，他们就在昨天说到了他们之前来北京干过保安，然后还有就是给别人刷过盘子，就是所有的包括建筑工，所有能做的，只要能让我在这儿活下来，我就可以去做，为了我的梦想我可以暂时的委曲求全。所以魏涛，你和这几个90后完全路子不一样是吗？ 我就是没有人家那么有情商啊， 就是没有那么能放得下自己。 就是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到后来其实迫于生活，我也选择了做其他的。刚开始 就那种清高已经完全没法支撑你了。 没法支撑了。对，就刚开始是这样的，就是觉得我一定是不能干别的。其实你是完全可以有机会干别的，但是觉得我为什么要来这地方？我就是唱歌来的。我不拿唱歌来让自己生存，都觉得 哎，你是觉得是让这样的方式是交代不了自己，还是交代不了你身边的人？说，哎呀，你看魏涛本来可以在山西挺好的嘛，然后结果到北京，你看本来能唱歌，就结果去干了其他的，干嘛呀？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觉得人活在世上，你不可能完全脱离周围的群体，也不可能完全不在乎身边的人说法。 终究是社会动物 啊，对。但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是交代不了自己。 嗯， 当所有的困难和压力来袭的时候，我认为你考虑不了那么多。 嗯， 最重要的是自己能不能交代自己。 嗯，所以安稳绝缘体，如果就我们今天话题，那魏涛你显然是绝缘体。 其实是这样，就是当高老师就是跟我说这个来参加这节目的时候呢，我一是我感到非常荣幸， 那不要不要， 哎，二呢我觉得就这个太适合我了， 嗯， 就我觉得我跟安稳真的就是好像没有关系， 嗯， 真是绝缘了， 嗯 啊，其实我一直很羡慕就是安稳的人，也很痛恨现在的状态 啊，真的，你现在， 所以说呢，可是恰恰是因为这种状态才有啊，才得到高老师的这个邀请来参加这节目，所以说此刻我觉着我所有的不安稳都值了。 哎，天哪，你这个有点太抬举我了。 真的，真的，真心 话。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身边如果一旦有这样的人，我是愿意给他们一些机会，就是哪怕给他们发声的机会。我们经常，尤其是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可能大家有的时候要特别的在意周围人的眼光， 没错， 我们有时候想让自己所谓的这个独善其身，但是你会发现周围的环境人事还有所谓的声音是不允许你独善其身的，所以我觉得魏涛能一直这么坚持自己的，当然我也今天第一次听他吐露心声，说他其实内心也非常的挣扎，那魏涛介不介意我带所有的听众问一下今年贵庚 哈， 方龄显然不合适了。 这个我这样说，我今年就是今年九月份吧，就要过40周岁的生日了。现在还算是39啊， 不惑之龄了。 对，不惑之龄。 那你觉得你现在还惑吗？ 我惑， 还惑， 就是可能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情感，一些小的事情，我认为没有太大的困惑。 嗯， 但是我说我要说我自己不惑，那我觉得就是太妄自尊大了。 嗯。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现在很不安定的心，就是这个不安定是更多的是自己给自己的。 哎，我觉得是更多是自己给自己。还好，我觉得相对是安定。 相对是安定的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7，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职场有高招》。现在呢，我们辛苦的技术人员，我们的技术老师正在做一个设备的调试，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魏涛，他有多重的身份，但是最让他自己难以介怀的就是他歌手的这个身份。他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刚来北京，他可以为了他这个梦想，把所有的可以让他生存的一些基本的东西都扔掉，他不愿意屈尊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到现在，我们在听魏涛在回溯这段经历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稍微有一点点不愿意回首，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对于一个心怀理想的年轻人和现实的那种残酷碰撞，确确实实是挺难挨的。那魏涛，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到这个年龄，身边应该同龄人，比如你的同学朋友孩子都应该都是可以要高考的年纪了吧？ 我觉得一点不夸张的讲，我有可能初中毕业的同学有可能都当爷爷奶奶，都有可能 啊，是有可能，就是如果在农村乡下结婚很早的话。 我记得我有一个农村的同学，他我想初中毕业他就结婚了。 嗯， 我大概95年96年去看他的时候，他的孩子已经可以跑了。现在20多年过去了，如果他的孩子结婚早，我相信他已经当爷爷了。 对对，所以提到这种事儿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是塞心呢，还是觉得心酸呢？ 你可以直言不讳，魏涛，就是你觉得你觉得我这种世俗的眼光没有办法去衡量你的生活的话，你可以直接怼我，没关系。 我觉得 我就是一俗人。 我觉得您一点都不俗。我觉得您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太正常了。我觉得可能还您还可以再问的再世俗一点。开个玩笑啊，就是我经常因为我身边的这些同学啊朋友啊，都是我们的同龄差不多相仿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当然他们都进入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你比如在同学群啊，或者是身边的同学，他们其实经常会聊到孩子啊，各种状态，甚至跟很多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都想着啊，老婆在家里等着，或者是这个孩子要在家里要等着，所以必须要回去，就各种，就是我其实是面对这种事情，在几年前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感觉，我不认为那是好。那么这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我越来越喜欢孩子，所以说我看到有孩子，我其实很羡慕，就是觉得哎呀，曾经为什么就是 不珍惜 啊？对，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没早点把这个事儿 解决 ，会有遗憾，会有挣扎，会有纠结，甚至会有觉得哎呀不平衡，但这些终归是都会过去，就是到这个岁数后，你会觉得哎。你要珍惜你现在的状态，因为没准这个别人也在羡慕你的状态，所以说我觉得不重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觉得我的这个性格也好，命运也好，就安排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我觉得现在就挺好，同时我也但是也不影响我去羡慕别人。 所以其实刚才魏涛很谦虚，他说自己四十了还在困惑着，但是刚才通过你的这些表白，我觉得你已经完全不惑了，就是你学会放下一些东西。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因为魏涛现在没有成家，就是也没有，就是当然没有孩子，就他这样的 对，您分析这个逻辑非常对。 因为我是一个俗人嘛，人家有那种没有婚姻但是有自己宝宝的也有， 是吗？我这个也可以有机会， 也可以 尝试， 可以有。所以就是刚才大家听到他聊他自己的这段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对曾经的这些过往的哪怕是争议啊，或者是甚至是非议，他都可以坦然去面对。我接受这样的一个世俗的生活，我也可以去艳羡，但是这就是我自己给我的最好的安排。我到这个年龄了，我除了可以去羡慕别人向往的一个生活，我还要学会面对当下，面对我自己的处境。 没错。 所以刚才魏涛提到这段的时候，我真的能看到你，能听到你言语当中的那些小惆怅，甚至小憧憬，就是身边人也会给你这样的压力吗？就是你到了四十岁的年龄，就是现在还没有结婚，你现在其实是特别渴望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吗？至少我想有个家。 我很渴望，我也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感情。我觉得这个不能这个就是家常便饭，虽然可能吃着没有那么的，就是好像很奢侈啊，很富贵，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是最适合，对身体好，对各种 最养胃的， 对，舒适的一种状态。当然我觉得我也会受到刺激的，唯一点就是，你说现在因为年龄相仿的这些这个 同龄人， 同龄人他们都已经结婚了，剩下的呢，就是其实很就是能跟你匹配的，就是其实不多了，或者性格也好，或者状态也好，就是不多了。所以说你遇到的都是一些年轻人，都是很年轻的。 但是现在小姑娘很喜欢大叔控啊，你这个年龄段正好又有这么丰富的经历，可能正好是他们心仪的这个对象。 但是你也会受到刺激，因为经常他们会拿年龄来开玩笑。就是 你很介意这个吗？ 有一个过程，刚开始的话肯定会受刺激，但后来我认为，你比如说最近我参加一个比赛，你包括评委也好，包括这个选手也好，都亲切的，因为叫我二叔哈，因为这段时间不是流行一个这个我的体育老师嘛，我觉得还挺好，我觉得叔叔辈儿就叔叔辈儿吧，我觉得我应该坦然，面对这个状态，我才能够把这个节奏把握好。如果我不坦然面对这个，可能我的人生的这个节拍是乱的。再加上我通过看这个片儿呢，我觉得，突然觉得这个当中这个二叔这个角色，他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女儿。我觉得我如果要有这样一个女儿，我觉得那真的是很幸福的啊。 所以我们也不难看出，魏涛他现在真的是，虽然他很享受目前的一个工作状态，但是可能，因为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 大的一个文化背景，还有这个我们整个人情的这么一个大的环境，他可能到这个年龄更渴望能有一个安稳的家，如果有一个安稳的家的话，然后他再去奔自己的事业，可能更有奔头了。 哎，是的，我觉得是。 所以我们节目临时就改了，不叫职场有高招了，叫有缘来千会。未婚啊，我们的嘉宾魏涛，未婚，芳龄四十， 不到四十， 不到啊，九月份才到呢，不着急。其实我觉得对于男士来说，这个年龄还好。就是可能他有的时候反而会成为你的一个资本，就是你有很丰富的阅历之后，你又经过生活的这个洗礼锤炼，你会把这些阅历做一个最好的反馈给你的家庭，给你的另一半， 对对， 就可能会更温暖一些， 对对对， 更让别人有踏实感安全感。所以魏涛这个安稳的绝缘体，它恰恰可能是一个安全感的一个承载体，它可能让很多的女孩子觉得，哦，我要如果跟这样的一个人相伴的话，可能会让我未来的生活过得相对来说舒心一些，至少没有那么拧巴了。你认同吗？ 我认同。 你觉得我这个朋友你交的还可信吗？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拥有你这样一个朋友感到骄傲。 但是非常遗憾，我已婚。其实我能理解魏涛他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和面对的这个环境，我直言不讳，我在现在也在经历着。虽然我已婚，但是我是一个很鲜明的丁克族，就是我一直，我个人很喜欢孩子，但是我一直觉得我的责任心啊或者能力啊没有办法去承担一个孩子从一出生，甚至我十月怀胎就要对他未来他的一辈子去忧虑去负责。我觉得我做不好这个角色的转换，那我索性我就不把这种大胆的尝试去付诸到现实当中，我要对孩子对我这个家庭更负责。所以我是一直旗帜鲜明的一个丁克的一个概念。但是我觉得丁克还相对好一些，只是不要孩子。但是如果说到了这个年龄一直没有一个婚姻的话，可能要接受的东西要更多一些。 没错没错， 就即便是我现在这个状态，你知道我都不敢回老家。 是的是的， 你知道回老家对我来说，哇，七大姑八大姨， 特别能理解。 有时候我在朋友圈炫的猫，你知道吧，就是晒各种猫，然后我们家下面的评论一边倒，全都是在说我，你看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啊，这个年龄天天养猫养狗养个孩子多好啊，就每天都要受到这样的声音。他，你说你可以不介意，但是你真的说不介意吗？不在乎吗？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这就是你所处的环境， 没错， 人情世故你必须要去面对。 是是，我们跳不出这个圈子。 咱好苦啊！来来，这个导播上两瓶酒，老泪两把。所以今天呢，我们请魏涛来呢，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安稳绝缘体。我们要特别问一下大家，你是不是安稳绝缘体？你做过最疯狂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活力982找到我们，透过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跟我们做一个直播的交流。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或者呢是在我们的木耳 FM 收听和收看我们回放的职场有高招。稍后呢，我们的节目会更精彩。 知道你爱了可以不当真，我只是这一幕的替身，扮演在你最浪漫的。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依"，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魏涛的一首原创歌曲，到底 爱上一个什么人， 到底爱上一个什么人。哎，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挺搭的，就是你到底爱一个安稳的生活，还是爱一种漂泊的生活。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我讲到的这个埃隆马斯克，你到底是想要那种瞬间的绚烂，还是想要那种细水长流的这样的一个平稳的一个生活节奏。我们大家都可以在今天聊一聊这个歌呢，一播出来就觉得我的整个的语调语色都变化了，好伤感呀，特别适合夜间节目。所以接下来我们说点开心的事情。 哎，好， 魏涛你今年40几了。 我 太坏了， 你看着像多大就多大吧。 但是魏涛保养的特别好啊。你像我们俩年龄相仿，你看我就显得就跟他大姐似的，但是 没有， 作为年轻人，你看人家保养的依然很好。所以我觉得魏涛，你觉得会不会就是因为你没有被生活的那些琐事油盐酱醋茶打磨过，你在同龄人当中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年轻的积极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天天都在接触油盐酱醋茶 啊。为什么？ 因为生活，我觉得我们只要活着就脱离不开任何生活中的琐碎。只是自己刻意的保护自己。 怎么个保护法？ 就是我觉得我太疲倦，就是太累，我就不去选择，不去做。就适当的让自己得到要休息， 就是会拒绝是吗？ 对，会拒绝。不要透支自己。我认为就是因为有一句话也说哈，就是说他还没来，我不能就老。 哦，天哪，好浪漫呢。 再加上我就觉得我也是想唱歌，或者经常在舞台上，我觉得我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因为毕竟自己长得就一般，所以说我要 注意一下保养，让自己变得不要太一般了。 好吧，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他，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自己。刚才呢，魏涛也说了，他自己是安稳的绝缘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也会有一些，就是跟我们所渴求的那种安稳生活状态不一样的经历。你觉得就是这种不安稳，有没有给你带来过一些很刻骨铭心的伤或者痛？ 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如果就让你讲上十件呢、我怎么那么爱听他不开心的事儿呢？ 我觉得讲多少件都够 啊、 对，就是确实太多了，因为这个年纪了、就是你要去兼顾理想和生活、这个其实是很难，也是很纠结很痛苦的一件事儿、真的人说这个坚持这事儿两个字其实说起来简单、但其实各中的滋味就是你要经历各种迷惘、失落、痛苦，更多的是怀疑自己，所以这种或者是你离你的当初的这个初衷梦想当越来越远，甚至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时候，这种跟死亡没有太大区别 啊，对你来说是最难挨的、 对，这个是其实在要这样坚持下来是确实是很刺激，而且一坚持这么多几乎几十年时间、我一直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刺激的一件事儿、 就是我知道你之前有跟那些当红的、当时的一线的大牌 对 同台演出的经历， 对， 会不会那样的一个经历让你觉得又骄傲然后又失落，就是又憧憬又迷茫？ 那倒还好、其实是当时呢是这样，当时我在太原的时候，孙楠或者龙旭他们那个，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是当红的时候，去太原开歌友会，因为我还在太原还小一点，在这个圈里小一点名气、然后太原电视台和山西电视台就请我去以模仿秀的这个性质、当嘉宾同台演出。其实当见到他们的时候，首先这两个歌手是我非常喜爱的、他们的歌曲我经常唱，所以说也是正因为我经常唱他们歌，所以说电视台才会觉得哎，我适合去参加这样的节目、所以当见到他们的时候，其实觉得 小迷弟的心态， 对，其实是挺崇拜的、很欣赏他们的、但是同时呢也觉着自己应该向两位大哥学习，就是其实现场看到他们的时候还是其实再配上音乐还是很震撼，但是也是这样的经历吧，也 近一点， 这样的经历也未必能促使我要坚定什么，但是它一定是我一路走过来的一个美好的 一个动力， 对， 所以当时的那个经历并没有让你因为这个怀疑过自己，反而是更坚定， 没有因为这个怀疑过，对， 那后来就是到了，比如说到了北京，你刚才说过各种这个负面的情绪都有过、然后最让你刻骨铭心的、很难忘的，你觉得现在让你讲一件？ 好，那么其实我来北京，我的理想是去考一个文工团，或者是什么， 就是演出团体， 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团体，我希望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我考过很多，空政、煤矿、全国总工会、还有广播交响乐团，各种吧，反正都考过，但都是。都失败了，各种原因吧，可能是因为我外在或内在啊，可能都会有， 他可能觉得你的这个声音的辨识度啊、或者什么，从一个就是他们要包装嘛，因为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艺团体，他也是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盈利或者怎么样，他无异于一个大的经纪公司， 对，我可以讲一个几个经历好不好？ 好啊，就是越惨痛越好，哇，我就爱听这咕噜。 是，其实是这样，就是当时我在玉泉路住，就离空政歌舞团其实很近。当时呢，其实我觉得我部队文工团是我很向往的，但是呢，我又觉得我没有自信。所以说呢，我一直也没有去，直到有一个伯伯鼓励我说你去一下吧。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到了那个空政歌舞团那个门口，人家这个门卫就不让我去，不让我进，说你认识谁啊，或者预约吗？我说没有，我就没有进去。然后第二天我就回到住处哈，我就琢磨了一个办法，我租了一辆这个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的那个大姐的自行车，我不是租的，我骑着她就去了，当然打过招呼了。去了以后，我就在这个空政门口一直在观望，我一看那个大爷低头的时候，我就冲进去， 终于发现他在低头半天，没起来，不知道干什么。然后我就骑车子冲进去，直接我骑得非常快，一下冲到那个院的中间。 嗯， 我以为就蒙混过关了，结果被又被叫住了。他说你小伙子你干嘛你啊？我说我就报名身份，我说报名来意哈、啊，我说我确实是非常想来咱们歌舞团，我想考咱们歌舞团，我是一个 介绍了 歌手哎。他说那你有预约吗？我说我真的我谁都不认识。那个大爷还挺好，他说这样吧，你去找那个这个指导员，应该叫冯敏晨。 嗯， 他说你去找冯指导员，然后我就去了，找这个指导员。然后那个时候还有歌队的队长陈小涛啊， 嗯， 他们都在开会。他说小伙子你在阅览室等等，我们开完会啊，你过来唱两首。 嗯 ，OK， 然后我就唱两首，然后唱完了以后，他说你去阅览室等等我。 嗯， 哎，我觉得还有戏啊。 嗯。 就一直等，结果去了以后他们对我的演唱还是肯定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哈。他说你小伙子你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啊，如果怎么样啊你就可以怎么样啊，说这样具体就不说了。但是总而言之，我觉得其实这次经历对我来说其实还好，还是经历。但是后来我把我来北京的各种设想都过了一遍， 嗯， 包括考正大唱片公司啊，我都过了一遍。直到最后有一次特别受打击，就是我就剩下最后一个肥皂泡的时候，我去解放军艺术学院。 嗯， 我说能不能专升本？ 嗯， 他说要是专升本就得从头考。 嗯， 我觉得 OK， 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再从头考了。其实把我最后一个细胞，就是梦想的细胞给破灭了。 嗯， 气泡破灭了。那 OK， 我当时我记得我从军艺的出来以后，坐在魏公村那个公交车站，我自己真的就哭了。 嗯， 我觉得我以我的认知的东西，我觉得我没招了。 嗯。 那天晚上 你所有的努力都试过了， 对，全试过了。然后我回到那天晚上，我回到我在玉泉路的一个地下室，纯地下室， 嗯， 完全没有窗户，还不是半地下室，我住着。那天恰好那天是申奥成功，就是天安门，你知道长安街都很热闹。但是那天我一个人是非常痛苦的。我记得我给我妈妈打了个电话，觉得很难过吧。 嗯， 啊，就这种事情太多了。那总而言之是，那是我刚来北京待了几个月，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以后，我找不着方向了。 嗯， 恰好呢我在上大学有一门课给挂了。 嗯， 然后就叫我回去补考。 嗯， 然后我就补完了以后我就没来，我就在太原待了一年。太原沉淀了一年以后，我不行，我说我还得来。非典以后，我记得正好是孙楠歌友会的那年。 嗯， 那个时候其实非典最严重的就是在广州、北京、太原。孙楠开歌友会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其实现场观众已经有人戴口罩了。那个时候刚开始，刚起来还不觉得有多严重。 但是你自己就已经完全不介意这个当时的环境。 我不介意，但是毕竟太严重，确实走不了了。 嗯， 所以就直到非典以后 才走。 哎呀。 嗯，所以是因为客观的原因， 对， 最后把你就是摁在了太原。 哎， 如果不是那样的客观的原因， 可能会早 又 早一点， 说走就走了。 对对对，是。 所以那一系列的打击，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就是把你理想的那个小泡沫，最后一个泡沫给击灭。 对， 你可以坐在马路边哭，可以在你的地下室去悔恨也好，就是懊恼也好，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绪，都可以在沉淀了那么不到半年的时间，可以重新出发。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真的，就是咱说的所谓的客套一点、寒暄一点，就是那个理想的一个力量。但是我们说的现实一点，就是那种不安分的心，就觉得我不可以这么平庸， 没错， 我可以站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去歌唱， 没错，是这样。 就刚才魏涛讲这段的时候，大家我不知道透过镜头可不可以看得到他的眼睛是泛着泪光的，然后我也听到之后觉得很酸楚，因为我跟魏涛已经认识很多年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可是我们在一起永远就是插科打诨，没有两句正经话。我是第一次听他讲他这些往事，他跟我们这些朋友在一起也不会提他有多么窘迫的这么一个生存状态。我就特别想说，那个时候怎么不试着给我们去打个电话，至少你还要知道梦想跟你的朋友，朋友跟梦想是同样珍贵的，在你无助的时候一定要想着借一些外力来帮助自己支撑过去。 没错， 其实你身边是有这样 样的资源的。 确实是。 包括你看讲了最难的这段阶段经历过后、嗯、我知道魏涛现在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尝试、 嗯、 比如我知道你做过这个绛州鼓乐团。 对，是的。 是吧、 嗯、 绛州锣鼓团，然后包括一些婚礼策划，现在在做婚庆公司。 对对对。 又有了自己的文化公司。 对对对。 身兼数职、啊、现在可不可以说人家叫斜杠青年嘛、啊、你是斜杠大叔、啊、身上有很多的人、嗯、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累吗、嗯、 我觉得很累。 嗯， 其实我只想做一件事儿，就是好好唱歌、嗯、好好写东西。 那为什么又要做这么多事情呢？ 为了生存，因为你要活着、 嗯、 在北京这样一个节奏快压力大的城市，我觉得大家就不用赘述了啊、 嗯、 我觉得真的是压力非常大、 嗯、 啊，每天睁眼一睁眼你会各种开销就已经出去了。 嗯， 所以说你得生存，所以说想办法变通吧、嗯、 对。所以刚才魏涛说到这儿之后，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因为今天一直播我没有打开、 嗯、 现在应该也是将近3万的我们的听众进到了直播间、 哦嗯、 那现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说魏涛刚才说的，虽然我们没有同样的经历，但是也让我泪泛眼光，这眼泛泪光、嗯、还有一位朋友说魏涛我是你的，他叫申坤，他说我是你的朋友，你可能不认识我的名字，但是听了你的经历，我想告诉你，你身边还有我们这些好哥们儿，熬不下去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安稳绝缘体，我们更不是魏涛绝缘体、 嗯、 希望你可以常来找我们啊，这是 说太好，是哪位朋友啊？ 你可以稍后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回放、 嗯、 啊，这是你身边的一些朋友可能正在听直播、 嗯。 其实呢，刚才魏涛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张爱玲在18岁她出的一篇散文，具体的散文名字我记不住了。张爱玲除了那句说出名要趁早，来得晚的话、 嗯，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痛快了。 嗯， 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之外、嗯、还有一句话我觉得是一定到了我这个年龄、嗯、有过一定的生、 嗯、 就是生活阅历之后你才会理解那句话，就是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 嗯、 上面爬满了虱子，就是你会发现它和那个出名要趁早会在两个年龄段给你的震撼和击撞心灵是不一样的、 嗯嗯、 你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奔着出名要趁早这句话去努力的、 嗯、 来得晚就不痛快了、 嗯、 但是到我们这个人到中年啊，年届不惑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真的是一袭华美的袍、 嗯、 它上面爬满了虱子，就像刚才魏涛、 嗯、 他从今天坐进直播间他一直在说他是安稳绝缘体、 嗯、 但是他从来没有傲娇的告诉我们、 嗯、 我太享受我现在的状态了，我太乐此不疲了，我觉得我是安稳绝缘体我骄傲，他没有，他一直在告诉我们，其实他的经历并不如意，但是呢，他学会了去面对当下，接受现实给他的所有。 高老师这总结的太到位了， 就争得跟结束语似的， 就是、不是把我一下子拉高了。 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这是魏涛让我们看到他很真诚的一面。我觉得愿意跟你这样做一个朋友之间，然后拿到台面上的一次聊天， 哎呦，非常的荣幸。 如果不是这样的机会，他可能还会继续包裹自己的这些小伤痛， 对对， 不愿意跟我们分享。 是的，我其实把这些内心深处这种痛苦啊，其实我很少跟、 嗯、 甚至就是跟家人也不会多说、 嗯、 因为你说了没有用， 对， 只能让他们担心。 那现在是父母跟你在这边照顾你吗？ 不敢让他们照顾哈、啊、就是他们会陪我住，因为我住的也是给他们有他们的房间。 嗯， 我觉得一直我不管再难的时候都考虑着他们的，就是他们要来到这里，他们有住的地方。 魏涛是个大孝子、 哎、 我 觉得是这样，就是然后最近呢就是家里有点事儿，他们回去了，可能月底就过来、 嗯、过来。其实父母是他们本着想要照顾你，因为你一个人在北京，但是你呢是本着我现在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了、嗯、我想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 其实说实话现在真的说真实点，其实是他们在照顾我、 嗯、 但是我非常自责，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做的太差了。 嗯，没有，其实都一切都挺好、 嗯、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嗯、咱们唠的有点太伤感了、嗯、来说点轻松的吧。 安稳绝缘体本身就不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好不好？ 觉得入了一个坑了、 是 吧？ 是 那我们说点轻松的、嗯、就继续讲一讲你比较惨痛的经历吧、嗯、 这是快乐的事情吗？ 魏涛就是、嗯， 既然说到安稳绝缘体给自己带来的那些就是不安定的因素、嗯、自己也困惑过、嗯、挣扎过， 对， 那现在如果说安稳绝缘体让你想一想有没有给你带来那种快乐的时候、嗯、就是因为你的这种不安世事、嗯、然后不愿意按套路出牌、嗯、让你很享受的一种生活状态有吗？ 会有会有 啊 会有， 讲来讲，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这个人的性格、啊、从小呢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就是就是人生不羁爱自由啊，就是我不是特别愿意受到太多的约束，包括上学的时候如果一个老师特别好我会很认可，我会为他，就现在流行的话为他打 call， 但是如果是老师就是讲的不好我也不会太给他面子啊，就包括上大学也好跟领导之间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一直就是不是特别受约束，那么我也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其实我觉得我这些年以来虽然过得非常艰辛、非常坎坷非常的不安稳，但是也有很多的这种刺激和精彩啊。 比如呢 比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 啊，说走就走， 哎，说走就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哎，你说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桥段，就是哎呦， 别激动， 我们这个话筒， 别激动， 据说话筒这两天就一直这样的，就是很嫌弃我，你知道 吗？ 就是我们身边的去电影院。经常就看到就是一对夫妻或者情侣、然后怎么样的，反正就是一男一女带着孩子，或者人家本身就是两个人，到我们家就画风就立刻就转了，就永远是我和我先生带着老爸或者老妈，尤其是带老爸多一点，老爸特不含糊，你知道，你说爸走咱们看电影去吧，走，就是我们家那个画面永远是我们两口子然后带着老爸坐在电影院看电影，而且老爷子永远坐我们俩中间，知道吗？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画风，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我感同身受、就是因为可能现在没有孩子的这种羁绊和束缚、我们想去哪儿，想出国呀，去哪儿旅游啊、或者哪怕就是立刻想到哪儿，我半夜想去吃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宵夜， 对， 立刻说走就走，看一场电影，就可以非常丰富的安排自己相对这个简单的生活。 如果有一天跟一个朋友聊得非常好，就可以不用考虑家里有个人催你回去， 对啊，你就完全可以借宿、这是你的生活， 对对对， 就是你 对对， 你可以去朋友家唠到很晚，也不用担心家里另一半。 对对 对, 对，是的，是的。 所以这是这个不安定生活状态给你带来的享受。 所以说，但是凡事 近一点，对。 所以说，但是凡事啊都有利弊。可是就是经常你会，你比如说有时候在舞台上表演，或者你觉得在舞台上表演以后，大家都非常认可你，也受到了很多人尊重啊，大家都捧着你。啊，突然有一天你突然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了，你晚上一个人回到家，很晚的时候打开。钥匙打开房门推进家的时候，这个家里是就是空无一人，这个时候你会就是非常的觉得很苦楚， 就是希望不管多晚回到家都有一盏灯在等着你， 哎，是的， 那是你最理想的状态， 哎，是这样，但是就是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 但是你现在有补救的方法呀，妈妈和爸爸给你亮着灯 没错，就是我爸我妈一直在亮着灯，尤其是我爸说过一句话，他说不管你在外面怎么样，你记着家里这个家是你的家，你永远可以回来。我觉得说到这块儿，我觉得一个人做什么事情是各种因素促成。我之所以还能坚持，是因为我有一个好的爸爸妈妈，他们现在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是让我不是那么担心。所以说这是我感到很庆幸，而且他们很开明，一直在支持着我。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种选择生活方式， 是 他们永远在你身后。 对对，是的。 哎呀，我觉得又快唠哭了，不能换一种画风啊！现在我看一下时间，已经还有结束快还不到六分钟的时间，我们请魏涛稍作准备。因为今天魏涛呢是多重身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但是因为了当初那个歌唱的理想，他做了一个安稳绝缘体，然后他现在呢也更愿意拿他这个身份。用他的歌声来回报一直在支持他的这些亲朋好友，所以呢我们技术老师现在来魏涛接过话筒，我们这都是专业设备，因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一直玩得很高级， 我们是在直播间有一个表演台，而且会有唱吧跟我们做一个合作，所以你要如果想唱歌，我们会有专业的 KTV 的一套设备。比如现在大家透过画面看到魏涛已经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这支专业的话筒，马上就要在我们的直播间放飞他的这个音乐梦想，然后继续做他的安稳绝缘体。所以我们要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魏涛，请魏涛呢来给我们唱一首他的原创歌曲，好不好？魏涛， 好。 要为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那这首歌呢，其实这个歌名呢叫《失心疯》。 失心疯啊，现在 不是这个，对， 是另外一个失心疯，是你自己原创的。 对，原创的。 好， 其实这首作品挺适合现在这种 好，没关系啊。如果是失心疯的话，我们就用这个播放方式。好，魏涛可以戴耳机来听一下。好，我们谢谢。 好啊， 有了有了，现在你可以听到吗，魏涛？ 我可以听到，然后你需要用哪个话筒唱？这个话筒没有声音。 这个。 OK， 喂喂。要不要从头再来一下？我想说一下， 没问题。 我想说一下这个歌曲的这个意思啊。 我来给你当 DJ。好，请讲。 谢谢高老师。这首歌我觉得为什么要唱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还是比较符合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主题。 嗯。 这首歌叫失心疯。其实编曲大概的意思，或者创作这个歌曲的意思，就是人们很开心的一个状态下。 嗯。 一个人悄悄地走向冰冷的场景。 啊、 哦。还有一个人的状态，其实就是一个绝缘体的一个状态。哦、只是它绝缘体嘛，就是安稳绝缘体，其实它是更多的是一个挺不容的一个经历，嗯、但是它不影响它有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状态。 好的， 哎，就是你包括这首曲子的编曲，刚开始是一个欢乐颂的一个前奏， 嗯， 哎，大家人们都在欢乐当中，就是他一个人，哎，走向了远方。 好的，那如果你要再介绍的话，你就没机会唱了。好，我们现在让音乐响起。嗯。 若非街灯陪衬，谁会为我的凄凉作证？没有梦也深得有点过分，让落地的心声幽暗，真的梦都不配赠再多的支撑，不过难可一梦。为何与你再没有话题纷争，生疏和冷淡开始对等，为何你的笑那么诱人，只求一程，哪怕活得无息无声。为何与我才没有笑语欢声，连热风的话你都不肯，为何爱人的心感觉冷，这不可能。他们说我像失心疯。 好，就唱一段吧。 哎呀，天哪，来，魏涛你也做一下 DJ。 你可以把你那个话，就是那只布，就那只推子，对，慢慢的往下推，做一下我的衬乐。 OK。 哎呀，就是听过之后有那么多的这个感慨，我相信也只有过这么丰富的经历之后，才可以写出和唱出这样的声音。确实让我们，尤其是人到中年，在听这个歌的时候，会有很多感慨。不管你选择一首什么样的一条什么样的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要用最好的心态去迎接它。所以今天虽然聊的是安稳绝缘体，我特别想说，如果你选择了一种安稳的生活，那就要甘于平淡，你要知足常乐， 没错， 不要去怨。